的伤害。你想说明明是他犯错，怎么是你难过，他却好好生活。 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大雾，成为陆地，成为肢体。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如此精彩。 是

Goodbye, Joe, you gotta go, me, oh my, oh. You gotta go. 轻易插不进话题，早已经不是我认识那个你。时间以为我磨平了心情，懂得把流过泪的棱角收起，当时的勇敢，现在的无感，永远有多难，比承诺永远还难。我们曾相 路长漫

情。

色会梦，而你向往湛蓝大地。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，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。

我是一个80后，小时候香港很远，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